1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不幸的婚姻生活。这个一直在为自己的真爱付出的女人，最后到底得到什么呢？ 喂，儿子，作业写完了吗？啊，妈妈已经办完事了啊，明儿就回家。你做完作业赶紧睡觉啊。啊，好，你乖乖的听姥姥的话啊。好，拜拜。 都这个点了还在写作业啊，现在孩子课业挺重啊。 嗨，是啊，我儿子今年高二了，这作业呀都成堆了。 现在啊养个孩子不容易啊，你跟你老公没少为孩子操心吧？ 其实还成，我们家孩子啊还算听话。而且我离婚了。孩子我一人带。 哟，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早该离了。我年轻的时候啊特别爱看张爱玲的小说，里边有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她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儿开出一朵花来。哎呀，现在想起来这可不就是在说我自己吗？ 你是在说你的婚姻？ 是啊，为了那个男的呀，我呀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 那愿意和我聊聊吗？ 嗯，是该找个人好好聊聊了。那得从我16岁的时候开始说起。那时候啊，我爸在村里还有点小权力，就给我买了个城市户口，让我参加了技工学校的招生考试。我呢也还算争气，最后考上了一家著名国企里的车工班。不过呀，我的那位邻居哥哥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哎呦，他可比我厉害多了。 邻居哥哥？ 就是我一直暗恋的那个男人，也是我前夫，他叫罗军。他呀个儿很高，人长得也精神，成绩也好，特别呀是那双眼睛特别吸引人。进城上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呀，我呢总爱穿一条白裙子，当时我总觉得罗军老是在偷偷看我。我呢一想到他偷偷看我呀，我心里就特激动，我觉得他也喜欢我，所以那个假期呢我就一直在等着他 能跟我说点什么，但是一直等啊，等到我都快开学了，他也没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点喜欢的意思。于是呢，我就决定自己给他写封情书。哎呦，那时候可是真天真，我觉得自己考上技校了，工作也有保证了，学业也轻松，如果再能谈一场恋爱，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他回复你了？ 哼，回复了，信上呀就一句话，请原谅我的直白，你是在单恋。 说得这么直接，不过这话有点伤人。 可不是嘛，我当时觉得哎呦，天都塌了。 那后来呢？后来你没打算放弃？ 没有，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开始单相思了。哎呦，每时每刻都想他。19岁那年我毕了业，就分配到了车间里，成了一名普通的车工。你别说，其实车工这工作还真的是挺辛苦的，因为需要常年趴在机床上车削各种工件，我一身工作服呢也总是脏兮兮的。但是你别说，其实上技校的那三年呀，追我的男的也不少，但是无论长相还是学历，我都觉得他们跟罗军可没法比，所以最后呢就一个一个的都拒绝了。 那后来你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 可能老天当时也想帮我吧。罗军毕业的那年呀，大学就突然不管分配了，他一下就成了无业游民。我们两家呢又住得特别近，就隔着一堵墙。他家呀比较困难，他爸的身体也不好，他妈呢也比较老实，没什么能力，根本没法把家给撑起来。后来呢，我看罗军分配没什么希望，我就直接把我这些年的积蓄全拿出来了，又管我爸妈那边借了1000块钱，加起来总共2000，全部都给罗军送过去了。我就鼓励他呢，我说你干脆自己开个音响专卖店吧。 那个年代2000块不是个小数啊。 可不，90年代啊，我工资也挺低的，但我就是想帮帮他，谁让我喜欢他呢，是吧？ 那他把钱收了？ 收了，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也是实在没有出路了才收的。后来呢，他就在我们单位旁边租了一间门面房，专门卖一些音响用品，生意倒也还可以。 这难道说他是因为出于感激最后就同意和你交往了？ 哎，或许吧。其实那到底算不算交往啊，我都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俩之间好像谁也没提过爱呀、喜欢呀这些词儿，就这么不清不楚的处着，关系呢也是平平淡淡的。下了班我就去菜市场买点菜，也学着做几样面食跟点心，就为了能讨他的欢心。发了工资啊，我连自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就舍得给他买一大堆的名牌衣服。哎呦，当时买这些的时候，我还跟我们同寝室的舍友借了一大笔钱呢，害得我整整3个月工资全拿去还债去了。 这也是何苦呢？ 因为我爱他呀。哎，所以我当时觉得为他做什么我都甘愿。其实连我们后来结婚也是因为房子的事儿顺水推舟了。那时候啊，刚好赶上我们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之前呢一直跟几个舍友住在一个单身公寓里。哎呦，住房条件挺差的，但就这么个破地儿啊，也成了当时热门的婚房。好多外地的男女结婚呢分不到房，有能有这么一间小屋子，出去也能跟别人炫耀半天呢。再后来呀，我们宿舍里就陆陆续续的嫁走了好几个姑娘，最后只剩下仨人了。大家呀都琢磨着想要这间15平米的单间。其实那个时候单身公寓啊实际上已经被新婚夫妇占了一大半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仨呀要谁先结婚这房子就能归谁。所以我当时就跟罗军说，我说咱们去领结婚证吧，帮我占一下这房子行吗？ 那他怎么说呢？ 哎，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于是啊，我们俩就迅速抢在另外那2个姑娘前面领到了结婚证，也就拿到了单身公寓的钥匙。 这么草率的结婚，之后恐怕会发生很多问题啊。 哎，是啊，但是我那时候多傻呀，我竟然那么高兴，我觉得呀，终于可以跟罗军名正言顺的同居了。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仪式，也没有婚戒，所以我每次看到同伴手上的这个钻戒，我就可委屈了。我们俩呢就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了双人床，就在这样的双人床上睡觉。新婚之夜也没有什么祝福，我心想啊，以后一定要办一场像样的婚礼，不能就这么偷偷摸摸的把婚给结了，好像我多不值钱似的。哎，而且人家不都说这新婚之夜是最激动的吗？哎，可是就在那件事之后，他是背对着我睡的，我的心啊一下就凉了，我浑身都打哆嗦。但是很快呢我就怀孕了，我本来想趁着我肚子还不太明显，好歹先操持个婚礼呀。但是啊，没想到啊， 发生什么事儿了？ 那天呀，车间安排我加班，我就抽时间跑回家给罗军张罗晚饭，还在桌子上留了一张我要加班的纸条。 你怀着孩子还要加班，还要跑回来给他做饭，有必要这么拼吗？ 你不知道，一晚上加班啊，少说也能多挣十几块钱的奖金呢，我这不是为了能多挣点钱吗？可惜啊，那天只干了一会儿，我们车间的电闸就断线了，好像是缺了一项电压需要抢修，所以我干脆就回家了。那天还下着雨，因为我怀孕了嘛，所以我就换了双平底鞋，走路也没什么事儿。当我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难道罗军和别的女人，他们？ 没错。哎呀，典型的电视剧情节呀，他们俩什么都没穿，而且那女的我还认识，就是我们车间的会计小芳。我就这么看着她胡乱的穿好衣服，然后赶紧往外逃。但是罗军呢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背过身去了，什么解释也没有。后来我就大哭着跑出家门，淋了一宿的大雨。 说到底，他应该从没爱过你吧？ 其实我知道啊，一开始他对我就没什么感情，但是我一直全心全意的为他付出啊，我一心一意的待他，他的心是铁打的嘛。 你对他这么好，可能只是让他对你很感激，但是爱啊，可能很难靠一味的付出培养出来。所以啊，也许离婚确实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是啊，我们离婚了，还是他提出来的。他跟我说，他帮我占了房，现在他也有喜欢的对象了。他还硬是劝我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为了逼迫我同意，他就在我眼皮底下跟那个小芳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那这也太过分了吧，这种男人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呀？ 鬼迷心窍了吧。最后啊，我就听了他的话，把孩子给打了。我一个还没穿过婚纱就已经成了一个离过婚的堕过胎的女人了。我恨透了那个小芳，但是小芳呢什么都没跟我说。 后来我也想通了，她长得比我漂亮，学历也高。既然罗军说爱她，或许是因为他们更般配吧。 哎，等等，你刚才说你打掉了孩子，那你现在的儿子是谁的呀？ 罗军的呀。 啊？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事儿啊还没完呢。按理说呀，这我跟罗军离了，他跟小芳就该结了吧。但是这小芳啊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死活不愿意嫁给罗军，说罗军什么时候能买房，什么时候再谈这结婚的事儿。他呀是说什么都不会住在这又潮又破的单身楼里的。 哼，这女人还挺现实的。 可不是吗？而且没过几个月，他就找了个政府工作人员，体体面面地办了一场婚礼。婚礼的请柬呀发给了车间里的每一个同事，当然了我也有。 这罗军心狠啊，结果碰上个心更狠的。不错，倒是挺般配的。哎，难道说你又和他复合了？ 哎，你是不知道啊，他那个时候有多落魄。有一天晚上，他就跪在我的房门前，当着楼道里那么多的同事求我原谅他，求我跟他复婚。我靠在房门上，眼泪是噼里啪啦的往下掉，我满脑子都是他的绝情绝义，我也根本忘不了那个大雨的晚上发生的那些事儿。我的心早就碎了。但是呢，那天晚上几乎整个楼梯间的工友们都出来劝我，让我原谅他，还说我们应该彼此互相珍惜。哎，说了一晚上。 这些人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后来你又心软了？ 哎，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他的。最后我还是给他开了门，他一进门就把我给紧紧抱住了。我明明知道这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我就在这时候，哎，我原谅他了。 那个时候你还爱他？ 是啊，你说我贱不贱？你说我贱不贱？不久呢，我们就举办了婚礼，倒也过了段好日子。只可惜呀，好景不长，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说我们俩呀一直都是貌合神离。因为我们俩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就更别提吵架了。我们俩的婚姻啊太冷漠了，几乎都让我喘不上气来。可是就这样，我也宁愿自己骗自己，继续把日子往下过。直到2000年我儿子出生了，我才终于有了幸福跟快乐的感觉。可是像看孩子、接送孩子去幼儿园这些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干。最后呢，哎，我是实在忙不过来了，不得不把我老妈给请过来了，帮着我带带孩子。 不是，这罗军连亲儿子都不管啊？ 你指望他？他呀总有借口，说我这音响店走不开，整天的不着家。这期间呢，我们那边单身楼里的年轻夫妻们啊几乎都买了商品房，最后呢只剩下几个单身职工，我们家呀就成了最后的住家户。这时候啊，我妈看不下去了，捐助了我10万块钱，说让我趁早买个商品房。我知道我妈也是心疼我，偷偷把给我弟弟娶媳妇儿的钱给我了。后来呢，我就在一个居民小区买了一个小两居。我们小两口这么多年的积蓄，也就够把这新房啊给简单装修一下的。 这现在有了新房子了，罗军还不想好好过日子？ 想啊。其实罗军啊有他自己的抱负。正好那年我们的那个小城市呢发了一个文件，说呀 凡是年龄低于35岁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考本地的公务员。罗军呢，那年刚巧35。哎呦，听到这个消息他都跳起来了，因为他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呀。哎，后来果然他很轻松的就考取了一个物价局的公务员职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就因为他当了公务员，我的噩梦啊又开始了。 他一当上公务员又看不起你了？ 哼，我跟你说，说起来这公务员的面试环节呀，还是我爸特地托关系给罗军打通各路关卡的。哎呀，别人都一个劲儿的跟我夸，你老公罗军可真出色呀，说这当上公务员就有了铁饭碗了。但是就在他考上公务员的时候，我们单位却正好在裁员。我呢，因为孩子请假次数太多，最后就被辞退了。这自打我做了家庭主妇，在家呀，我就只能看罗军的脸色行事了。我活脱脱就像一个旧社会受气的小媳妇儿。然后到了我们结婚15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其他人老说的那个水晶婚，按说这对于中年夫妻来说是多幸福的时候啊。但就在这一年，罗军又出轨了。 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呢还好心劝我说，你一定要管好自己家的男人啊。那时候我也没多想，我觉得这孩子都10来岁了，夫妻情分都这么多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这做人也不能太不像话吧。不过呀，事实证明我是真高估他了。那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他们 QQ 里暧昧的聊天记录，这次我被逼得几乎无路可走。我没有收入，但孩子那会儿又正在升学，需要一大笔钱。我为了孩子，我也坚决不能同意离婚呢。可就这种时候，罗军和那个女的继续打得火热，到最后那不要脸的大着肚子找到我跟前来，说要给我20万让我解除跟罗军的婚姻关系。 这对男女啊，又是一路货色。不过我想这下你总算能清醒了吧。 是啊，最后我终于把这离婚协议啊给签了。签字儿的时候我手都是抖的。打那儿，罗军就彻底从我生活里消失了。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嗯，挺好的。后来我又找了份销售的工作，需要到处跑，但是好歹我能养活我跟儿子了，没有那个男人我日子倒是也舒坦了不少。我现在呀，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自己啊，真是傻得不能再傻了。这女人啊，在婚姻跟爱情里真的是不能太主动。 嗯，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在于谁主动谁不主动。哎，你稍等啊，我想先为你调一杯鸡尾酒。是由沃德嘎、杏仁酒、椰奶和豆蔻粉调成的，名字叫做《爱情追逐者》。 你这是在说我吧？嗯，还挺甜的，还有股奶油的香味儿。 追逐着自己真爱的人啊，内心一定是很甜蜜的。我并不认为女人在爱情里做一个主动追求的人是错的。如果两个人最终两情相悦，谁是开始的追求者并不重要。你的错误在于，